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纵揉、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乐享生活呢，今天我们来到周一的固定单元，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我们又来到了书房板块。我们要延续上周我们在周一固定单元没有聊完的关于要懂孩子才能够谈教育，因材施教这样一个话题。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还看到我朋友圈里边有好多的熊孩子，终于步入了小学的校园啊，步入了幼儿园的校园，好像就开始第一天了，因为再往下就九月了嘛。那就是反正就这一周和下一周，周一是两个开学的，很重要的节点。所以我们今天继续的跟大家聊这个，你懂你们家的孩子吗？教育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样解决呢？今天我们继续跟尚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起来聊天，一位是张丹老师，欢迎。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还有一位是李爱琳老师，欢迎。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好，等一下啊，爱琳老师用了另外一个话筒再来，可以了。 好了吗？ 好了， 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今天呢两位老师要继续跟我们说说因材施教的事儿。上一次我们就说到了，说难道我不懂吗？对不对？像我记得上周有一个妈妈在问说，孩子很喜欢动漫，很喜欢二次元的东西，而且呢好像进入了叛逆期，不好管。你看这个时候就有点不太懂了。首先你不懂他喜欢的东西，进而你就不太懂他了。所以这个懂与不懂的概念从他生下来就有了，对吧？ 对，其实我们父母以为我们懂孩子，但是其实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人和人之间，任何人之间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外表和一些行为动作，但是呢我们永远看不到一个人内心的心理活动，包括他的情绪点在哪里，包括他的先天的学习优势，包括他真的不一定父母是学习上品学兼优的，孩子呢就一定在各个方面都具备学习优势，先天学习优势。那这个我们在实际教学中也看到了有很多。一个呢是他的性格，因为我们做多元智能检测会有很多的孩子和家长来做集体的检测，我们发现有的父母会就是正做这种家庭检测，我们发现有的父母的性格跟孩子的性格和学习的能力是非常迥异的，甚至有的父母生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的先天性格和学习性格 完全不一样， 一个天一个地，就完全不一样。 但是因为是同一对父母生的嘛，那他们可能要求会一样。 对他、哎、他父母不无法用，就是完全一个父母他有他自己的行为习惯，他没有办法从完全自己的行为习惯、嗯、他如果不足够的了解，他没有办法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分别对待两个孩子。 嗯， 所以这个差别其实有的是非常之大的。 哎，这个你看同一个家庭里边的两个孩子，然后现在有可能有三个孩子，哎，你的期待值如果都放在同一个高度，但有的就会超过，有的就会到不了，那家长呢这个时候心理落差也挺大的。 是的、 啊、就是会很容易由于这个落差导致了焦躁。今天呢我们也安抚一下，因为周一了啊，这个我今天早上看到我朋友圈里那些送进小学的那个描述啊，真的和整个暑假的状态都不一样。什么爷爷六点就起床了啊，妈妈就是六点十分也被闹醒了，然后孩子七点也给瞪起来了。你看孩子接下来要进入到一个人生完全不一样的阶段，首先焦虑的不是孩子，因为他是完全未知的，首先焦虑的是我们大人。今天呢请我们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还有艾琳老师来缓解一下大家的这些焦虑好不好。快开学了，小小超在说老师好啊，对对对，突然就有了开学的这种感觉了。还有北漂在说终于回来了啊，这个说就是家人做手术啊，这个伺候了两个星期，我要好好的听一下乐享，放松一下。对对对，你也辛苦了。嗯，然后呢怎么样，手术都很顺利对不对、啊、放松一下、啊、也要祝家人早日康复。今天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说现在开学了，哎，可能你的孩子也进入到了下一个学习的阶段了，哎，你也很焦虑，我们怎么样去缓解一下这个焦虑，我们的对孩子的期待值到底应该放在哪里，想要跟两位老师来讨论一下，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了。说到因材施教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是延续刚才张丹老师说到的这个期望值的事儿。我刚才还跟两位老师讨论，我说我观察我周围的家长大致分为两类，但是最后啊殊途同归，反正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期望值过高。但这个过高的事儿呢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哎这个家长他自己原来就是学霸啊，然后现在啊、因为学得好，工作可能也很好啊，都很好，走上了人生的巅峰，成为了人生的赢家啊，你啊有个小朋友了，就觉得小朋友也应该逐步的啊，成为人生的赢家，按照我这个路子一步的走过来，也应该是学霸。你看这个期望值抬起来了。还有一类家长呢，可能是当初觉得自己可以学得更好，哎，没努力呀，还是没怎么样啊，就找了一些外部的条件的因素，然后呢，最后觉得自己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把自己的预期又转嫁给了孩子。啊，同样也是这个期望值很高的事儿。我相信在两位的教学当中，肯定都会遇到，这两位家长都会遇到。这个时候你们会怎么去说一下，缓解一下他们的焦虑，然后缓解一下孩子的压力。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好大的压力。 是的，这样的孩子真的是特别大的压力。但是我先从这个家长的这种心态上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家长们其实呢，为什么对孩子有这样的期待？因为其实这个跟我们人是人都一样，因为我也是家长，这个跟我们人性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很多自己的老师的孩子，那我看到老师的孩子这样表现更突出，为什么呢？就是当我看到了孩子可以做到五分的时候，家长永远希望他做到六分，做到六分的时候永远希望他做到七分。就是他在班里面如果是第一第二的时候呢，家长会觉得啊，全年级你还不是第一第二，全年级你第一了之后呢，家长会觉得就是 你还不是全区的第一第二， 就是无论孩子是那个在学习成绩是哪一个位置的，那么他家长都会希望他更趋近完美，这种欲望是无止境的，其实不存在于任何的一个 特例，好像 对， 好像普遍都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所有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在孩子的学习上，总是希望孩子更出色。哦，就像我们希望生活永远会更好是一样的。 而且单科的老师啊，我觉得心理压力会更大吧。海林老师会有这种吗？教语文，万一自己孩子语文不好，人家就会说你还是语文老师呢，自己孩子都教不好。就是因为我堂姐是学高翻的，学外语的，她现在就特别怕别人问她孩子英语怎么样，就是好像你自己怎么了， 我自己是个同声传译，我孩子就得天生生下来就会打动吗？就会同声传译吗？不是这样的，这个压力啊，很多时候真的是外界莫名的就给了。 对， 怎么调节？ 其实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是说当你过分焦虑的时候，当家长过分焦虑的时候，你给孩子带来的只是压力，带不来动力。只有当孩子自身反省了之后，才能够给孩子带来好的结果。就是我身边有一个特别真实的例子，就是在我这个教的最后一个毕业班，这个班一到六年级我教了六年，我们班里有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啊，因为我教的这个班他是一个外语特招班，就是来的时候孩子都经过考试 啊， 孩子在小学之前的学前教育都是比较好的，在这么一个班里，可想而知孩子们的水平都比较高，认知能力也比较强，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我那个班呀，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机关的聚集区，所以我们那个班里吧，就是这几个孩子是这个机关的，这几个孩子是这个医院的，所以家长之间呢也都有联系，都认识，因此家长的压力就更大。同在一个单位里， 同在一个班， 同在一个班里，别人的孩子怎么样，我的孩子怎么样，他就有一个比较。所以我们有一位家长呢，就是加上年龄比较大生的这个儿子，好容易保住了这么一个儿子，对这个孩子充满了期望。可是呢，恰恰这个孩子呢，他不是一个特别的愿意显现自己，做什么事情特别积极主动，他不是这样一个孩子。他是一个慢热型的，什么事儿都愿意吞在后边的，你不推一推我，我不愿意往前走的，是这样一个孩子。 慢性子。 哎，妈妈呢，又是一个快言快语的人，又是一个愿意跟别人在孩子的问题上争一争高低的人，你看这个矛盾就产生了，于是妈妈心理压力特别大。那这个孩子在小学这六年一直在班里头呢，就处于中下等的水平。他表现出来的学习成绩啊，以及各方面的反应，中下等水平。那上了初中呢，就上了咱们北京比较好的一个区重点。初中的时候上了北京的一个比较好的区重点。到了区重点之后呢，他同样沿袭着小学的这个 慢吞吞。 哎，慢吞吞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妈妈就会给报很多的班啊，小学同样也报了很多的辅导班，到了中学又报了很多的辅导班，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他妈妈跟我说，说李老师，初中三年我给他花了将近30万的补课费，你信吗？我说我信。他什么都愿意让他上啊，而且还都一对一请很好的老师啊，那我说我信。 那孩子得多累呀、啊、问题是。 孩子不累，孩子甩给他妈一句什么话呢？你非让我去我就去，学不学就在我。你看他很蔫儿，但是他很气人。他会蔫儿拱，然后 这种孩子太气人。 他说你反正你给我交钱了，我也拗不过你，你非让我去我就去，可是到了那儿听不听是我的事儿。这九年就是这么过来的。结果中考的时候，这个孩子中考的成绩就没有考上北京的区重点和市重点，就到了一所特别普通的高中。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上了普通高中就等同于上不了一本，上不了好大学。他妈妈又特别的纠结，又跟我商量，李老师怎么办，要不要托人花钱上重点高中、最后他下了一个决定，就是算了，就在这个高中上吧。上了这个高中，他参加了第一次的模拟考试，结果这个孩子考了一个全年级的第一名，是因为他小学的六年和初中的三年他都在那个比较尖子的堆儿里边，尽管他处于中游或偶尔处于中下游，但是他是跟什么样的孩子在一起，他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结果他考了一个年级的第一名，考了年级第一名之后，这个孩子变了，妈，去给我找一个化学老师， 积极主动。 他妈说我不找。 妈妈这个时候怎么到叛逆期了是吗？ 他妈说我不找、我那么多钱全打了水漂了，我再也不给你花冤枉钱了，你爱什么样什么样吧。这孩子说，妈妈求你给我找一个老师。他妈说为什么？孩子说，妈妈你想啊，我考了第一名，我在我们学校这个年级的孩子心目中我是学霸，人家要来问我题 我不会， 问我什么我不会，我怎么办？ 哦，荣誉感出来了， 自信心和荣誉感出来了。从此之后， 就特别爱学习， 特别爱学习。他妈再也不用管了，小学三年初中三年是他妈妈求爷爷一样的后边求着他学，可他就是不好好学。到了高中了，是他妈妈像爷一样，儿子求着他妈给我掏点钱请个这老师，妈给我掏点钱请个那老师。有一次他妈特别焦虑的给我打电话，李老师怎么办？我说怎么了？你说这次考试吧，前面说了一大堆的前缀哈，我说你就告诉我第几名吧，第二名。 这妈妈反而就焦虑了，第二名。 她妈妈这个焦虑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炫耀。终于妈妈扬眉吐气了。原来小学和中学妈妈都觉得我的儿子不如别的孩子。 永远一百多呀什么那种。 结果现在妈妈终于扬眉吐气了，特别特别的高兴。那我就说妈妈前九年的焦虑有用吗？没用。就是当我们没有点燃孩子学习的原动力的时候，急死你家长也是没有用的。 就那个点没找对。 点没找对。那你看这个孩子一个第一名激起了他学习的那个自信心和荣誉感。结果今年的高考这个孩子以646分考上了北外。 你看这个例子啊，我觉得大家需要一个广告的时间去消化一下。首先我们要祝贺这个小朋友，对吧？现在已经是可能已经开始军训了吧，是不 是？ 北外的爱心生。但是呢，他的这一路成长学的这12年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总结的一个过程，尤其是现在不管你处在哪一个阶段的小朋友的家长，如果你现在跟刚才艾琳老师说的那个家长一样很焦虑，想给他报各种班，但他就是不学，哎，这个时候我们要考量一下我们这个点没有找对的问题。但是怎么找对这个点，包括我们微博上面我们听众的提问，我们在半点报时之后啊，大家记住了，在10:30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小说系列之旷古之乡三。汾阳的杏花已然是汾酒的代名词，也是受了杏花的蛊惑，虽自知不胜酒力，却在去汾阳之前就做好了喝酒的准备。想不到一入酒店大堂，便见签到簿旁边摆了四个青花瓷小杯，分别是汾酒、竹叶青、白玉粉和玫瑰粉，毕竟初来乍到还要装作斯文。主人递过酒杯时只浅尝了一口玫瑰粉，然而后来的几天竟喝上了瘾，四个青花瓷小杯每一杯都尝了不止一番，真个是左把花枝杏花带雨，右把酒杯粉水微沾。杏花村就是酒，酒就是杏花村，想想看，这世上还有哪一种花与酒的关系如此亲密，如此缠绵。天下之大，酒类杂多，正如某君所言，有的酒只有过去没有现在，有的酒只有现在没有过去。汾酒的雍容与大气就是它的源远流长，泱泱6000年未曾有过空白，因此说它是酒的活化石一点都不为过。在汾酒的故事里，我看见了宝泉驿，只是当年的宝泉驿酒坊已改叫杏花村老作坊博物馆，它坐落在一条特别具有怀旧感的老街上，其实是一座完整的清代酒坊的旧址，我一眼就看到了，高大的门楣上镌刻了三个红漆大字杏花村。几天的寻访好像一下子有了答案和归宿，我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杏花村。此坊的东家姓王，其子孙因商而贵，至光绪一朝未为当地的望族，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王氏族人决定在杏花村的卢家街开设酒坊，取名宝泉驿。王氏东家之所以再次选址，主要看好这里有明清时代的酒坊遗存，

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好烦恼。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好烦恼。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乐享生活周一的固定单元来到了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书房板块。今天呢，我们跟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还有李爱琳老师一起就上周一我们没有聊完的因材施教的话题跟大家继续聊天。哎呀，微博上面呢，哎呀，大家没有孩子呢在感慨自己成长的过程，有孩子呢又在说，哎呀，现在这个年龄我是得学业为重啊，还是其他的都得弄一点啊。好像大家真的就怎么这么小就开始焦虑啊，你们。还有初三的家长啊，现在有初三的家长说真的有点焦虑啊，面对初三，现在马上要进初三的孩子，然后可能想法有点多啊，也到了叛逆期了，对吧？初三15、16， 对 啊，真的也挺叛逆的， 其实都有点过了。现在一般初二初二是孩子分化，小学的3年级和初中的2年级是孩子分化的阶段。 所以这家长焦虑可能是，我觉得从今年的上半年就开始了，就是初二的下学期嘛，可能就已经感受到这种不好管啊，然后觉得有一点点焦虑的，到现在就暑假都结束了，焦虑还没有过去呢。 家长主要焦虑就是孩子能不能上高中， 能不能上到一个好一点的自己心里啊，这个预期的高中。 我前两天在朋友圈里边看到是青岛吧，有的老师在发，就是说青岛的家长还有很多人就是特别的生气一件事情，就是说只有51%的孩子，51.6%好像是啊，的孩子能上高中，其他的孩子都上不了高中，然后大家就对这件事情愤愤不平，说不公平啊，等等等等。后来我在底下我就给他写，我说，其实这件事情，51%的孩子上高中，这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讲，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儿。 对呀， 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儿。 可能真的已经学不进去。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就是我们家长啊，你想啊，他到这个时候已经上了9年学了。这个孩子如果到这个时候，他的成绩都是处于中下等的话，刚才我说的那个孩子，那个是特例，可能是10万分之1。真的发生的概率太小了，一般情况下你这9年的成绩都比较差的话，你指望他上一个 重点的高中再考上重点的大学，这几乎是在痴人说梦， 概率还是有点小， 太小太小了、所以说就是我们家长让孩子上高中，如果孩子真的有这个实力，那我们一定要让他上。如果孩子真的没有这个实力，我们是不是让他再痛苦，一直痛苦下去， 还是找点特长学一学， 找点特长。但是现在就说什么呢、很多事情啊，其实很多问题它有时候 有点脱节。就是一方面我们家长其实最主要的是面子， 哎， 别人的孩子上 了 高中 了、 我的孩子上了个职高，好像这辈子再也抬不起头来了。我们家长不是为了孩子一生的幸福，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现在我们的职业学校像蓝翔那样的可能比较少， 没有做得特别好，特别专业。 对，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职业学校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专业的话，那其实你让孩子上一个自己有能力去上的这个职业高中有什么不好呢？他很愉快，很愉快的在学习，在自己擅长那个领域去学习。 而且他出来毕业之后会成为这个领域当中的佼佼者。 对呀、 其实每一个、就是行行出状元的概念嘛， 是 对吧？你不能说只有这一行，这个学习的这十八年这条路啊，好像只有一行出了状元，就是真的是学习当中考了状元。那其他的行业谁来做？总得有人做呀。而且每一个上一期我们就讲过了，像张丹老师和艾琳老师都提到了，我们有一个检测， 对， 哎，我们是可以测试出您的孩子是在哪一个方向更有天赋。 是的， 他是更适合当个厨师啊，还是更适合当个科学家？不是说厨师就一定比科学家低一等啊，没有，他能做出美味的佳肴，给大家带来愉悦，多崇高的一件事儿啊！ 现在北京电视台的有一个叫什么波，那个叫什么波呀？他，人家现在被定为，他被定为是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什么传承人。他叫什么波？戴个眼镜，挺胖胖的，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做菜、那个、 做菜的那个， 而且特别就是特别会讲。 他 是娓娓道来那种。 他是什么学历？他是北京国际职业学校、那个东城区安定门那块的那个学校，就是一个职高厨师毕业。 哎，但人家就喜欢，而且做得很好。 对呀、现在你看，做得很好吧？就是所以说，家长真的不要顾及自己的面子， 但这是心理问题啊，这是心理问题。快快快，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解决一下这个心理问题。 就是家长一定要意识到，孩子的身心健康是远比他学业上的成绩要重要好多的。就是我们真的每一个人有各自领域不同的专长，就是通过检测我们也看到了，有的孩子真的是在音乐方面有极大天分，有的孩子在视觉上面包括艺术呈现美的鉴赏、那么有特别特别大的天分，那有的孩子就是在逻辑和语言表达方面有极大天分，每个真的是不一样。有的孩子先天呢，他就会对与人沟通有很大天分、那么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的，那家长一定要深入的了解到我们自己的孩子。另外就是我还是想强调，就是成绩真的只代表一时，就是孩子在每一个当下他内心的这种快乐的程度，其实才是我们家长最，他一生的快乐是我们家长应该追求的，而不是满足我们家长自己的这种虚荣心心理上的需求。 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很优秀的高等学校里面会出现孩子心理上面有一些不健康的情况啊，离家出走，我觉得这是好的情况了，能找回来是比较好的情况，有一些孩子真的就是找不回来了。这个哎，像刚才张丹老师说的，那还不如就在他可以做选择的时候，让他去选一个自己很想选的那条路。哎呀，但是这个时候又说到家长心理问题了。家长总觉得，12岁你懂什么？16岁你知道什么？现在选了，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但是到底会不会后悔一辈子？不是在站在我16岁的节点，你就能够做这样一个预判的，对不对？ 对。而且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您想让他长大了从事什么职业，可能他到了那年长大了，这个职业已经消亡了，又有新的职业出现了，现在这个都说不准。 对吧？ 哎，但是说到这个，我们要回答一下微博上面的问题，好不好？大家因为有很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也来说一说，说不定这个个性化的问题呢，大家听完了觉得是挺共性的问题的。微博想要继续跟两位老师来聊天，说说你们家孩子的问题，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就可以留言了。说，感觉自己还停留在90年代，说00后的儿子真的是有点不懂，很期待他能够自立，靠学业走出去，走出小县城，去大城市生活。现在呢，12岁，是应该以学业为主，还是说可以同步发展？哎，十二岁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小学要毕业了， 应该是6年级， 嗯， 小学6年级， 对， 嗯。 那哎，他就会觉得说，那这个时候我还是一门心思的让他抓学习，还是说可以让他哎有其他的一些发展的想法方向了？ 这个学习是必须的，他处在一个 学习必须要学习的状态， 对，他是处在一个学习的年龄，所以把他应该学的功课学好，这是必须的。 嗯，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要给孩子挑这个特长，那么这个特长呢，也是孩子跟孩子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先天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测评啊，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天生是特别特别专注的，就是他，我们测完的那个有一个叫量，叫皮质纹的一个纹量，那个纹量他有的人的纹量是非常高的，而有的人的纹量是很低的。 嗯， 那我们一般大部分人在正常值之内。如果你的纹量比较偏低的话，就证明什么呢？证明在学习上边你是一个比较专一的人，可能就学习一样两样，你的精力达不到学习很多，学习一两样，好好学，认真学，你可能就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嗯， 有的人呢，天生的纹量比较多，他的能力比较强，他能够学习可能3样4样， 嗯， 或者4样5样。这样的我们说的课外兴趣班，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孩子多报一些，然后再从中选优。 哦，哎，这个还是得看孩子现在到底他的自身的这个条件基础， 对，我们 适合哪个方向？ 我们看孩子不是光从肉眼或者从接触能看出来的。 嗯， 如果是一个特别特别有经验丰富的人，可能能看得还比较准。嗯，一般情况下还是要通过比较科学的测试。 好，哦，这个呢可以到微博来留言啊，你也想测一测，说我们家孩子到底是哪方面比较专业啊，比较有可能在这个方向有突破啊，他是不是艾琳老师说的那种可以多方向发展，能够同时学3-4样的那种，那就可以到我们的微博上面来留言，好不好？我来给你们推荐，说怎么样可以有这个很科学的一个测评啊。但是呢，这个12岁啊，艾琳老师也说了，学业为重是一定的，这个毋庸置疑，好不好？说3遍，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学习去吧。然后还有呢，我觉得也是说出了很多孩子的心声啊，说现在想想啊，原来读书的时候觉得说，为什么家长你都做不到，要强加给我们？说小时候我就是这样，说得了98分回家了啊，说别的孩子得98分，家长乐疯了，然后说我妈就说，你高兴什么呀，还差2分呢。啊，这很典型的家长心理，很典型，很典型。我们来说说，这怎么就不能表扬一下？我知道差2分，但我们先说说那98分的事儿，好不好？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就我刚才说的，就是家长永远喜欢看孩子的问题， 嗯， 就是家长的关注点，就是家长会把孩子很小的一个问题点会放大，然后呢，在孩子大部分，这是中国家长的一个，我们说可能60%-70%甚至以上的家长都具备这样的特质， 嗯， 就是在你孩子无论表现多么优秀的时候，中国家长总是吝于赞美，就是说我那个赞美真的。就算是赞美，有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有时候会说，哎，孩子这次进步很快，要表扬啊。家长可能嘴上赞美了，但是他那心也没赞美，他老是会觉得，哎，你还有进步空间的，你还有可改进的。这个是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懂得，要会发自内心的去观察孩子的优点。你像我们有的孩子，我们学校有的孩子不是学习成绩很好，但是他跆拳道是以小学阶段都拿到黑带了，就是真的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在一条路上，但是如果家长懂得去鼓励赞美这个孩子的时候，孩子自信心起来了，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他在一个领域的自信心起来了，会带动他所有的领域，然后他的 完全信心建立起来了，有可能会让他的学业上面再有一个新的台阶，一个新的高度。 嗯， 就家长要真的特别注意发展，发现孩子学习上一丁点的优点，然后就鼓励。另外在这种鼓励的时候呢，你要鼓励他去做他那个动作，而不是说哎，你这次成绩真好，你要告诉他你真的很努力，他就知道他的努力是应该被鼓励的。 哦，而不是很片面的说哦，我只有得了高分儿， 对， 我才会被努力， 对， 被鼓励。 对，你要告诉他你很刻苦，哦，很棒，你很努力， 你这段时间很认真， 对， 很棒，这件事情很棒。 对，就是夸孩子的艺术。 哦， 不能夸孩子聪明，你很聪明，这样是在害孩子。 嗯，完了。哎呀，我爸妈也小时候可夸我聪明了，嗯，虽然我确实很聪明。哎，这一点啊，就是中国家长有一点点吝于自己的表扬。 嗯，这跟咱们本身就是中国人不太爱表达，不太爱表达自己的情绪，对吧？ 而且不太表达爱。 对， 这个有一点点关系。我们真的家长有时候，我们都知道你是好心，能不能把你这个好心换一个有艺术的方法说出来，然后再加上两位老师刚才提到的，你到底鼓励的这个点是什么？别鼓错了，好不好？鼓了，哎呀，你考了100分，真好，真好，真好，你下次还考100分，那怎么办？这个鼓励的点永远只在100分而已啊，那孩子也没有受到很大的鼓舞。好，想要继续跟两位老师聊天的方法，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最后呢，我还要替。就是我们上节目之前啊，有一位，也是就是其实已经大学快要毕业的这样一个学生来问两位，因为有时候我们到了其实到了高中往后的阶段，很多的决定是由孩子自己来做的。哎，我们现在的家长慢慢越来越民主啊，越来越开明了以后自己做的，但这个时候呢，其实孩子反而有点迷茫。特别喜欢唱歌，哎呀，但是呢，我不知道我这个唱歌啊，我是不是真的有天赋？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通过科学的测试方法，说我真的很有天赋，我真的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出来。我觉得我个人的观点是，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孩子真的是看到了他喜欢的某个歌手，啊，现在获得的这个社会荣誉感，或者是获得的这个关注度啊，赞美很多，我喜欢。啊，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在某一个阶段，我们自身是不自知我到底喜欢什么，我能不能在这条路上，最后呢就变成了一条道走到黑了，就黑了还走。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节点会在哪儿，两位老师会给孩子们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的有些兴趣爱好，就像您刚才说的特别对，它是跟我们的有一些，比如说社会认同感会带来我们的虚荣心，或者是物质欲望上的一些满足。那么最好我们要真正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把它能变成事业是最好，就是我们做起来会很开心，我们在其中可以忘我的。如果你唱歌真的可以让你在其中享受到那种声音的快乐，和以忘我的在这个里面享受，而不是我唱歌是为了看到我别人都在鼓励我和赞美我，这是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是我为了获得我欲望上的满足，一种是我自己真的自心在其中享受中间的快乐。那么我更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在选择自己能够愉悦自己身心的事情，然后这样的话他会在这个事情中得到滋养。 嗯，安林老师呢， 还有一个就是当孩子想选择特别是走艺术之路的时候，清醒的去想一想，我觉得啊，艺术之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有这个很好的遗传基因和家庭氛围，其次你有童子功。 哎，小时候真的得稍稍 真的是从小，哎，对，你说你想成为一个那个钢琴家，你从16岁开始再去弹钢琴， 怎么比得过人家6岁就开始弹的？ 对呀，所以真的是真清清醒醒的去问自己，具备不具备，首先有这个氛围，有家庭的遗传基因，有童子功，然后再去想走不走这条路。 哦，但是你看又会有孩子说了啊，我现在追星，我追了某个星，那你看他就是啊，爸爸妈妈都不从事这个行业，为什么人家就可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 多少个明星才能 不多少个学这个方向的孩子， 分母太大了。 别让自己做这个无谓的牺牲品。 对，但是我觉得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对自己没有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明智吧，啊，特别正确又明智的一个评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不会当坟墓，就是所有走这个内心的走这条路的人的内心都会这么想嘛，是吧？哎，谁说我一定会当坟墓呢？啊，我不走，那我就连当坟墓的机会都没有。我去学一学，无非是坟墓还是分子的事情。这个到多大了，我们还依然是可以去做两位说到的这个很科学的这样一个鉴定吧。 其实我觉得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他自己身心愉悦，无论他是否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足够大的成绩，是别人是否认可，他都能被滋养，他都是快乐的。那么当然我们要很清醒地认识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赚钱养活你自己，到你要有你自己可以给自己生活上解决你自己生活上的问题， 这是父母最担心的。 对，你不能把沉浸在你自己享受里面，你要有社会责任，有家庭责任在这里面。那么除此之外，你任何的兴趣爱好，只要你是发自内心的，你觉得可以滋养你的，你可以从中获得快乐的，那么都可以。 我刚才突然有一个画面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因为两位说到了一个科学测评的问题嘛，就但是呢，选不选艺术这条路，其实很多时候，你看十二岁的家长就开始考虑了，我是应该以学业为重，还是应该让他多期发展啊？就我相信，从这个孩子出生开始，很多家长都开始在做这个纠结的选择题，直到孩子某一天开始提出来，自己提出来要学的时候，这个矛盾就会升级到最高点。是不是有一个画面是好了，我们都谁也别说服谁，来，我们去找张丹老师，找艾琳老师，我们做科学的测评，这个画面在这里，好了，这个数值出来了，好，你可以，那我们就去做，会有这样的实例发生吗？ 是的，会有 这个矛盾点到这儿了，我们谁也无法说服谁。 因为我们测了很多的孩子，有大量的案例啊，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给三四岁或者是这个年龄段测的时候，家长是懵懂状态，但是我们给六七岁七八岁再往上的孩子，家长都会说哇太对了，特别的极大的认同。 哦，就观察的越久越发现这个很准。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是小学五年级，是跆拳道黑带，我们在测评中已经非常清晰的看到孩子的大的肢体动作，他的就是先天的优势就在他的大型的肢体动作上，而不是在精细的肢体动作上。 哦，其实你看孩子就是稍稍大一点之后，我们再来做这个测评，我们会以他过去这些年的生活的 会有印证， 哎，这样一些成果来去印证它，然后进一步的，哎，让家长和孩子都可以相信，说那好了，我们之后要不要再做这个选择？ 对， 要不要依据这个结果来做这样一个选择？哇，科学的力量好神奇啊！ 而且我们测的有些孩子是有先天管理能力的，这些家长，我们有的到了大学的阶段之后，家长才发现啊，孩子挺愿意在社团里面当领导的，就是在小学阶段他完全看不出来，小学初中高中都看 不出来，也不想当什么班长，当什么委员。 对 这个你看，我们不管在哪个年龄阶段，不管是初三的孩子您觉得难管了，还是十二岁的孩子要不要以学业为重，其实都会有一个很科学的，我们可以给予大家一个科学的建议。当然了，最终做这个决定的还是希望孩子和家长共同来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你们谁都别拧着谁，好不好？啊，这个家庭关系里边一旦拧上了啊，就很难的，就像麻花一样，很难解开了。好，今天我们的因材施教说到这儿，谢谢我们，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还有艾琳老师。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十点钟，我们客厅板块再见喽。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来看啊，那么五粮液呢，去年实现营业收入呢是301.87亿元啊，同比增长了22.99%。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啊，净利润约